你看中医怎么说，你脾胃不开，你就会胃疼、胃胀、胃酸、打嗝、嗳气、烧心，是吧？ 嗯， 就这些老胃病啊，那胃炎的、糜烂性胃炎、萎缩性胃炎的、肠炎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一得病初期，谁一得病就是脑梗呢？ 嗯， 谁一得病就是心梗呢？谁一得病就是肾衰呢？ 都是小病积累来的。 这是疾病的初期，就是脾胃不开。 嗯， 那你再严重，那下一站就是血脉不开了。哎呀，冠心病多少年了？我这心绞痛又多少年了？最后呢？哎呀，我就支架好几年了，后来又不行了。这就叫血脉不开呀。再有呢，筋骨不聚，这关节，嗯，颈关节、腰关节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肩关节、腕关节，没一个关节不疼的，是吧？不肿的，不胀的，这就是所谓的临床多见的风湿类骨病嘛。这就筋骨不聚，精元不聚呢？精元就是你的命根子， 嗯， 是吧？精肾精元元气，人活就是这口气，这口气不足了，你就免疫力下降。谁有病，哎，保证缺不了你。到最后大家常说的一句话，哎呦哎，多少年的老慢病怎么治也不好啊。 嗯，而且越治越多。 这就是所谓的一体多病。最后呢，内损外伤，病上加病，一体多病。你看有一个专业调查说，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，2/3都是三种病以上。 嗯， 这不就所谓的多病缠身吗？啊，那心病连着脑病，腰病连着腿病，啊，颈椎连着肩周，膝关节也连着老寒腿，你看一个接着一个， 嗯， 是不是一腿多病啊？ 是。 关键是啊，这一体多病怎么来办呢？怎么来解决呢？ 嗯， 哎，我的办法就是胡子师傅说的，想想天，想想地，叫天人合一的一开一句，大家听到了吧？金杯银杯不如口杯吧， 嗯， 你看老哥老姐怎么说的，哎呀，脾胃门开喽，这胃口，这吃的香，吃的有味儿，排的痛快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吃的香排的胀啊，你有点小病也无妨啊，你吃吃不下拉拉不出，你那病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好，是吧？这是开脾胃。开血脉呢，血脉畅通了，那你还能得梗病吗？还能得那冠心病吗？心脑血管病那就远离你了。聚筋骨呢，哎，那关节也就灵活了。聚精元呢，免疫力强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免疫力增强，那精元足，它能缩短你患病的周期。 嗯， 而且呢，旧病不再犯，新病也不再添呐。 嗯， 你看看这美不美啊？所以你的方向应该从哪儿入手啊？一开一句呀，啊，哎，你只有这样做，你才能实现多病同治。 嗯， 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啊？哎，所以我一直在讲这理念，天人合一，一开一句。哎，啥目的？就是希望大家治病要找病的源头。你看看吧，这源头找到了，你再配合点外治的五式功法。配合的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静筋元，是不是内外同治呢？ 嗯， 哎，另外说到功法，你看最近大家的呼声也不断，哎呀，我想要资料，我想要李老师这么多年总结的经验方办法知识，哎呀，我知道你想要啊，你想要就得我想办法呗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本书已经到了最后的定稿阶段。 嗯， 哎，这里面有五式功法，有知识，有方法，啊，有内涵，啊，有极强的实用性。你看大家，啊，图文并茂的按图施工，你不会做吗？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做吗？我给大家想办法了，图文并茂呢，写的清清楚楚。 嗯， 啊，你不懂你看一眼，那你说我看累了，你再歇一会儿。 嗯， 这是你身边的老师吗？你比如说一个分心木，那核桃里边那个分心木你用上3克，它就治什么？就治男性的前列腺炎、前列腺增生。 嗯， 哎，你尿不尽、尿滴漓，啊，而且还有那海漂消粉，你打上6克，那粉一喝治啥？治胃酸、反酸。 嗯， 你看这些经验方 所以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小的健康问题，翻翻这本书就能轻易的解决了。 没错呀，所以我郑重地提示大家，你那些陈年的老慢病啊，骨病啊，啊，心脑血管病啊，消化系统疾病啊，你一定从这四方面入手，这就是你正确康复疾病的方向。另外呢，我说这剂型改革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药量大，药劲儿足，是吧？35.7斤出一斤呐、哎，聚什么？聚能量，聚精元呐、你看看，哎，这是啥？这是中医的整体治疗，就缩短了你康复疾病的周期嘛。哎，我常讲，那慢病早点好，少遭点罪呀。你看过去比什么？哎呀，比谁家条件好。现在比什么？比老爷子看谁身体好，身体棒，看谁能无疾一身轻啊，看谁能健康到百年呢、你说对吗？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为何腰病有三大怪？腰椎突出、腰椎狭窄、屁股腿疼连成带。为何人老一定要矮三分？本期节目为您揭秘腰病三大怪。那李老师，您看哈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儿女再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。可是现实生活中啊，我就总能看见很多叔叔阿姨上个台阶都特别的费劲。 哎呦，说得够实在啊，真的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现实啊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怎么就上个台阶走两步都费劲呢？你看我能不能说到你啊。我的话叫做小病挺，大病扛，扛不住了进病房。你是不是这样啊？你看看大家怎么做的。哎呀，不舒服了，没事儿，又不舒服了，没啥大事儿，再扛一扛，再挺一挺再说嘛。可是真的挺到了大病阶段，大家又是怎么做的呢？乱，乱投医。 对， 哎呀，这个吃多少钱，那个吃多少钱，吃了几个月，吃了多少副，是不乱呢？就这么乱，乱的结果到最后那病怎么样？病也乱，头上也是病，脚上也是病，腰上也是病，浑身都是病，是不是呢？那么我今天讲这位患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呀。你看看啊，我又开始给大家回忆过去了啊。说我们老一辈呀、过去呀、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工农商学兵啊，就这五大工种，是不是？不像现在干啥的都有。我今天说这患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。什么工？卸煤工。 卸煤工？ 哎，这是铁路上的一个特殊工种嘛，卸煤的。 那很辛苦啊。 啊，没错呀。而且这个辛苦的工人呢，不是男性，是个女性啊。 啊。 哎，她每一天干的活是啥呀？那火车一进站，20分钟内必须把这车厢的煤你给我干干净净全部卸完。哎，这是有要求，那是有点儿的嘛。你晚了你占地了，是车厢的煤你给我干干净净全部卸完。这是有要求，那是有点儿的嘛。你晚了你占地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每一天的机械动作啊， 啥呀？大铁锹弯着腰啊， 嗯， 就这活。 有 那大铁锹，用他的话说，哎呀，我那铁锹大呀。 嗯， 啊，那大铁锹还有个外号叫王八端嘛。 有，我觉得男同志做这样的工作都很吃力呢， 哎、 更何况是一位女同志。 一干就是十年。 哎。 嗯、但是就这么干，你大家想一想，到最后，啊，那身子骨能受了吗？哎，所以啊，他跟我说嘛，这年轻的时候啊，没感觉这身子啊，这腰啊腿呀、啊，嗯，没什么反应。这年龄不饶人呐，自从他35、6岁之后呢，他就总感觉这腰啊怎么就不如以前了呢，啊，时不常的就吱吱疼，而且是酸疼酸疼酸疼的。你说就这个疼他能去住院吗？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呢，哎呀，他说我那就疼啊，那感觉就从那屁股蛋儿啊，这连着那条腿呀、啊，啊，再一直到脚趾头啊，就一根线儿的疼。啊，有腰椎病的你是不是这样的疼啊？他说我根本就受不了啊，上那阵儿啊。 嗯。 而且，啊，后来我一发现呢，他那两个脚，用现在的词儿叫外八字儿。 嗯， 那不就长期大铁锹，长期弯着腰弯的吗？ 是啊， 是不是？ 嗯， 哎呀，所以他是怎么挺怎么治的呢？实在疼得厉害了，受不了了，他选择的就是膏药。 嗯， 这一贴啊，能不能缓解他也不知道，啊，再疼得严重了呢，再吃点止疼片，哎，就这么挺。 也没有去医院检查。 没错啊。所以说到这儿啊，我就想起一句话啊，那个年代说的最多的是什么？轻伤不下火线。 嗯， 啥意思？你有点小病啊，小难受啊，谁动不动就歇班啊？ 嗯， 在家养病啊，啊， 还得扣工资呢。 没错啊，你一天不上班，你一天工资就没了，你吃啥喝啥，所以只能是扛着，咬牙的挺着。但是就这么一挺啊，后来他就说呀，哎呦，我怎么还添了病呢？ 嗯， 什么病？小便憋不住， 有 大便使不上劲儿， 这可麻烦了。 这病是不是转移了？ 嗯， 还有呢，说偶尔我怎么感觉这站起来就站不住呢？ 嗯， 什么叫站不住啊？脚下没根你才会站不住啊，啊，而且在那个年代，一家两口子干这个体力活能挣几个钱呢？你挣不了几个钱、 嗯、 所以再有一个病人倒下来，这个家也就废了， 是 也就完了啊。哎呀，就这样，这位女性啊仍然是上班扛着，上班挺着，忍着， 舍不得休息， 哎，就这么挺吧、嗯、直到有一天组里为了抢时间告诉所有这工人啊，几点几点内必须把这几车煤给我卸完。 嗯， 好吗？这一鼓作气，他这一着急一用力，怎么了？就瘫倒在煤车上了。 哎呦， 你看看吧，嗯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被工友手忙脚乱地送到医院了。 嗯， 结果是啥呢？ 什么问题？ 嗯，已经是重度的腰脱，腰椎间盘脱出， 嗯， 合并腰椎管狭窄。 很严重吗？情况？ 哎呀，大夫说了，都快畸形了，再不治疗就有瘫的危险。 哎呀，我觉得， 嗯， 这位女同志真是太不容易了，这也都是为了赚钱。 嗯， 那到后来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呢？ 后来这不机缘巧合嘛，就找到我了嘛。用她的话说呀，对她来说，嗯，是最有效、最省钱的办法。 嗯， 我当时呢，给她做了整体检查，我发现了，哎呦，她随活。确实已经突出了， 嗯， 但是这髓核还没有脱落啊，没脱落意味着什么呢？他的韧带还有修复的空间，而且呢，通过他的检验指标，我发现他的骨质疏松呢还不是很严重， 嗯， 哎，所以当时就给他开了药，而且我嘱咐他，你晚上睡觉要换床， 嗯， 换什么床？换硬床。什么硬床？硬板床，上面铺一个薄薄的小褥子就可以了。而且呢，要做我的摆腿复位操。 嗯， 哎，你趴在床上摆摆腿，做倒行逆施的功法，让腰椎啊脱出的部位让它复位，这叫功能锻炼呐、 还有呢，你再配合上鲁班开锁呢，这叫一养一练一调。 嗯， 大家猜怎么样？ 怎么样呢？ 我就想起我的话，什么话？三实，我这人实在，我说的实际，我的整体调治的办法那是个实效啊。 嗯， 之前的症状都减轻了，你看看，说针针那疼，什么坐骨神经痛啊，也减轻了很多呀。而且还自己说呢，我左扭扭右晃晃，是吧，原来那一动说像刀割一样的疼，我说还有吗？没了。 太好了。 嘿呦，他不跟我说小便憋不住吗？ 对。 大便用不上劲儿吗？说没有那拉了尿你症状了，大便呢也不用咬牙瞪眼去排便了。 嗯。 而且还说呢，哎呀，有一天我那便排的呀，哎呦喂，而且还什么颜色的都有，那就是五色便嘛。 排毒了。 你看看。 嗯。 还有呢。说后腰眼儿呼呼的冒啊， 嗯， 冒啥呀？冒黏黏腻腻的那个汗，啊，而且哎呦，我这冒完汗怎么那么舒服呢？ 嗯， 就像洗个热水澡一样，你看看吧。哎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 嗯， 两鬓斑白，那花白的头发变黑了。 哟， 你说呢？ 人看起来就年轻了。 有一个功臣， 嗯， 叫上品何首乌啊，一身天精啊。它能黑发呀，让你须发早白变黑发， 嗯， 这就是啊古法工艺炮制的技术上品何首乌的功劳。 嗯， 你看看吧，那能不乐呵吗？哎呦，后来一家人乐乐呵呵的，那日子过得还非常和谐红火呢。 有人问，一小时的节目能不能治好所有的疾病？我说不，但是我们相信平顺人生就好像是一盏灯，为好多人指引了健康的方向。每天传播健康知识，我们身边的疾病就会少一些，笑容就会多一些。健康就在我们身边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，只要不断积累，就会迎来新的希望。我们相信健康就是一种力量，只要我们不断传递，获得幸福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多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，您都可以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 可是李老师，您说为什么能对他的这个病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帮助呢？ 哎呀，这个病人他只是大部分病人的一个缩影。我认为啊，一个是长期，一个是过度。 嗯，长期过度， 你过度一次没事啊，你长期过度劳累劳作，伤谁呀？伤筋伤肉又伤骨，你看中医讲什么五劳七伤嘛， 嗯， 久立啊伤骨，久行伤筋，久坐伤肉，哪不伤啊？这叫用尽则废退呀，啊，咬牙挺吧挺吧，小症状挺出来大隐患吧。所以呀，啊，你大家记住，那腰椎管狭窄呀，还是腰托，它绝对不是你一次性的过劳， 嗯， 而就得了这大病重病啊。啊，那为什么他一连串的病都出来了呢？关键就是这个位置。 嗯， 你这腰力量从哪来？是不是从腰上来？ 对。 所以这个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啊，叫前有椎兵后有猛虎。你看看那腰椎啊，向内是脊髓，嗯，你一旦压到脊髓了，我告诉你结果就是瘫。 嗯， 向外呢就是软组织，那些韧带呀血管呀神经，那神经一受压，那疼是什么疼啊？叫锯痛。 嗯， 就像用那个木匠那个锯去割你的肉一样。 哎呦， 锯痛啊。所以我总结呀，啊，腰病有三怪。 嗯， 啊，突出狭窄，屁股腿疼连成带。 嗯， 带就一条线儿嘛，但是这些病都有一个同样的病因， 是什么呢？ 叫什么？叫骨松而不聚， 古松而不惧、 哎、 为什么这么讲呢？ 就是一开一句的不惧呀、啊，叫筋骨不惧呀、啊嗯、大家想一想，我常拿农村的例子来说问题， 嗯， 啊，因为收音机前的老年人都是啊，从农村走出来的，都支过那架子，是不是？那皇宫架子会支吗？当然会支了。那你支的和我支的不一样，我支的就牢，你支的就松，是吧？那骨架就是人体的，是吧？一个坚实的基础嘛，嗯，你要像皇宫架一样给它绑得又紧又实的话，它能承重啊。哎，你过劳一点，你过累一点，它不会出大问题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可是本来你就过劳，再加上你的架子绑的又是松又是散的， 嗯， 说你稍稍累一点，乏一点，过劳一点，它就散架了嘛，它就突出、膨出、脱出，甚至呢支管狭窄了， 嗯，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 是。 哎，所以这就叫骨松而不惧。那怎么治呢？对喽。一开一句的去治，嗯，具体来说呢，聚什么？一个是聚腰椎，二呢聚纤维环。 嗯， 你看聚腰椎，把你的腰椎稳一点嘛，不松了吗？就像那饺子皮儿，你捏不紧，它就露馅儿，那你就得吃什么？干吃饺子皮儿嘛。 嗯， 是不是啊？ 分着两步走， 那还能吃成整个饺子了吗？ 嗯， 那你就喝汤呗，对不对？ 是。 哎，所以。这腰椎一聚呢，你就站得稳，你就走得动，啊，而且呢还不会出现错位呀、压迫呀、疼痛啊等一系列症状。聚纤维环呢，我告诉你，聚纤维环可是治疗腰椎的关键当中的关键。 嗯， 为啥呀？你看那腰椎的病人犯病以后，啊，各个患者都是疼得动不了、走不了、干不了、弯不了腰、蹲不下、起不来。就是因为那个纤维环被压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把破损的纤维环给它聚合，不但聚合还要聚实。 那关键怎么来修复它，怎么再给它修复好 呢？实现聚合呢？ 对呀， 哎，有一位上品叫女贞子啊，这女贞子啊就是强腰膝健筋骨的，而且在女贞子这味药当中我们提取一种活性物质叫啥？壮腰接骨肽。 嗯， 这是现代药学的分析呀、啊。 嗯， 哎，你看这词儿都是现代医学的词儿啊。壮腰接骨肽，它能干什么？它能把你突出的髓核那些增生物快速地化解淤血，分隔粘连，就像那无缝焊接一样。 嗯， 你看看，那不就迅速地解除压迫？那不就缓解疼痛吗？甚至康复你的疼痛吗？ 嗯， 这就是聚。开呢？不用多解释了，开血脉呀、啊，啊，开血脉给你骨骼加油吗？关节为啥咔咔响？缺油吗？这油是谁呢？一个是上品地黄，一个是上品何首乌。刚才我提到了，这两味药有什么特点？益肾添精，啊，强筋骨、健腰膝呀、啊。那地黄都知道吧？临床上有一味药，我相信你用过，六味地黄丸。 嗯， 你看那是不是地黄？何首乌呢？哎，乌发亮发，你看它叫乌啊，是吧？就能乌你的发，乌的不是发，它益的是你的肾，益肾添精啊。为什么叫聚精元呢？啊，一说到肾，哎呀，都知道补肾。 嗯。 啊，那我送你一句话啊，你的胃门要不开呀、啊，你就甭补了，啊，你补了也白补，为什么？你吃的再好的那上品，你吃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吃胃了？ 嗯， 你那胃都拉出去了，你说我白吃啊？所以我的理念，先开门，先开脾胃，然后再聚精元，这才能实现真正的益肾添精补肾呐。这回明白了吗？哎，所以呀、啊，讲知识啊，讲文化，一定要讲透。 嗯， 因为老百姓都七八十岁了，啊，有些听知识点呢很难能理解，但是李老师有个特点。都是大实话， 嗯， 都是普通话，哎，一听就懂， 而且您还很耐心呢， 哎，那么我想说，那治疗这腰椎病、颈椎病啊，或者是说，啊，今天讲这个患者，他的重症腰托和椎管狭窄，他的优势在哪儿呢？ 嗯， 哎，我常讲啊，优势就在于药性平和，平和意味着什么呢？跟我这病什么关系呢？记住安全呐、啊，啊， 嗯， 平和才最适合我们。 所以呀，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件事，技改之后，尤其呢，良药不再苦口，你看看。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药量大，药劲足啊，35.7斤出一斤，啊，尤其呢，啊，在我临床一二期的时候，啊，很多患者配合呢外在的功法，鲁班开锁，啊，针对呢关节疼的、酸的、麻的、抽筋的，啊，蹲不下、起不来的风湿骨病， 嗯， 尤其是腰椎病啊，那就实现聚筋骨了、聚筋源了。哎，你那腰椎呀、啊，是吧？膨出啊、脱出啊、突出啊、腰肌劳损呐、啊、坐骨神经痛啊， 嗯， 都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。你看看吧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坐骨神经痛等等一系列的腰椎病，那真的是，你看用完之后那状态。哎呦，精神抖擞，那腰板一个一个挺得非常直啊！我告诉你，那看起来人都长个子了。另外呀、啊，我说到我这本书啊，啊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极强的实用性，啊，怎么说呢？一看就懂，一学就会，简单、方便、安全、有效，哎，这就是它的优势啊！所以呢。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更多患者从方方面面咱们收获健康，真正实现呢，哎，咱们老有所乐，老有所为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哎，你好，是我吧？ 哎，你好啊。 是您。 哎，李老师你好。 嗯 这不我这听你的节目也听了两天了。 怎么样？ 听了你讲的挺好。我家邻居老王头来这个用上这个以后。哎，用的挺好。 哎，他受益了，你听说了。 就是啊，这不他推荐我也用、 哦， 这不李老师啊，我也想让你看，帮我看看， 好，说一说， 是这样，我这病啊，我有咽炎， 咽炎， 哎，嗓子里总感觉有东西似的，那咳不出来，咽不下去的，有的时候咳，好像也咳出来了，好像当时舒服了，就好这么一会儿，倒是过后还是那样，另外我这个肾还不太好。尿尿啊还有泡沫。经常腰酸腰也疼。自己就是干什么都感觉都没精神头。就连我这牙也掉的，你看也这都掉了不少。 你看。 我这现在都镶上假牙了都。 这 个弄得我也是啊，这几年啊，一说这病都掉了不少。 你看， 我这现在都镶上假牙了都。 这 个弄得我也是啊，这 这几年啊，一说这病啊，说看过也看过， 嗯， 就是这钱没少花， 嗯， 但是这病啊也没给看好， 没看好，嗯， 哎， 这嗯， 最后我说今天找李老师，想让你帮忙给我看看这个病， 哦， 哎，有没有好的办法？ 一个是啊，你这咽炎是吧？ 哎， 一个是这小便泡沫腰疼，是吧？ 对， 你看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呢也让你也很难受。 是， 我想说这咽炎的问题啊，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炎症啊，就是困扰着几年甚至十几年，是吧？这嗓子总想有东西一样，咳咳不出，咽咽不下。 是是。 哎，这个中医叫梅核气呀。 哦。 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像一个核，果核一样，粘在你嗓子那里，上不来下不去， 哎， 很烦人。这个什么原因呢？这是痰气交阻啊。你血液指标一定不达标，有痰，痰是什么呢？哎，就叫做那个汁液超标啊。一化验，你那血脂是不是超标的？化验过吗？ 是有点超标， 是吧？胆固醇呢，甘油三酯啊，低密度脂蛋白呀，一定是有一项是超标的啊。 是是， 这是痰。气呢，气滞，情绪不好，肝郁气滞，这是两点带来的。你要学会乐呵，没事偷着乐，这气滞就解决了。那痰呢，必须要开脾胃才能化痰，因为脾是生痰之源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的脾呢，就决定着你的大便不好，决定着你的血液当中的油脂过多，决定着什么呢？你有胃口还是没胃口，吃饭这方面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记住要把什么呢？把那茯苓陈皮20克，桔梗和甘草15克，你买一买，煎水喝一喝。 哦， 哎， 行行， 就咱药砖当中就有这茯苓和陈皮，啊。 哦，茯苓和陈皮。 你现在没有，你就买到茯苓陈皮20克，桔梗和甘草各15克，啊，每天呢一天一剂就可以，然后连喝它，7天，啊，就能化痰。 哦， 哎。就能化痰理气，啊，陈皮就理气的嘛，啊，然后这茯苓呢，还能帮你滋养肝肾的，是吧？这回明白了吧？嗯，就可以了。 行 啊，然后你的肾也一样，这肾是先天的本啊，腰疼就是肾亏的表现，腰酸膝软。你的精神头从哪儿来？从肾上来，因为肾藏精，精生髓，脑为髓海。你看看，这里边又是精元亏的问题啊，这逐步调养。啊，来从根本上调治，好不好？ 行行行， 嗯，好嘞， 谢谢李老师，好的， 嗯， 哎， 好， 谢谢， 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。 哎呀，你好你好。 嗯，老师啊，嗯，我听你讲课有20几天了。 是吗？ 嗯。 啊， 哎呀，老师讲的挺实在。 哎呀。 我也非常敬佩李老师的精湛艺术。 哎呦。 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挺敬佩你李老师。 嗯，好。嗯，好的， 李老师， 嗯， 我也是一体多病的人。 哎， 我想咨询咨询老师，我能不能用？ 好，说一说。 啊， 嗯， 我老师，我得类风湿18年了。 哦，类风湿。 哎，得了以后啊，哎呀，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疼。 哎呦。 哎呀，你说扎过针， 啥都做了，啥都用了。 对呀。 嗯。 完，最后没有办法吃上激素了。现在老师，我的激素也没停，已经10多年了， 停不了了。 对呀， 停不了了。 但是呢，也中间也没少吃保健品、吃药，反正也没记住这个。反正现在呢， 嗯， 我就是目前这个状况，李老师， 嗯， 我手脚全变形，虽然手变形了，但是我拿东西哈都自如。 嗯， 原来我还能上下楼。 嗯， 嗯，但是呢，我这不幸又腰椎管又狭窄。 看看 这个腰椎管狭窄的严重啥呢？就是左腿肌肉萎缩。 嗯， 萎缩了。 股骨头和胯骨粘连。 哎呦。 腰腿现在也直不起来。这个腿呀、就是一直要站起来。就是嘎吱嘎吱的就响了。哎呀，钻心的疼啊。 哎呦，钻心的疼。 就这两年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就走不了了。头两年我能走嘛，现在我就选择坐轮椅了。 哎呦。 哎呀，上卫生间也不方便了。 哎呀，真难 的。哎呀，太痛苦了。哎呀，无意中我也听广播嘛。哎呀，我听这个老师讲的。哎呀，挺好。讲的实在，哎呀，现实，哎呀，太了解这中老年的，哎呀，这痛苦了。 是的，是的，哎，就接触多了嘛， 对呀。 但是您呢？ 我不光这个病，我现在哈还是就我这个手脚热呀，原来是就是凉啊，这个类风湿，现在就剩热的了，手脚热。完了呢，虽然热。但是膝盖脚和腰还怕凉。我的肝火还旺。就我这个眼睛啊，老师，就像我的眼睛在那个热的浑水里泡着似的。一点热的水果不敢吃，吃一个芒果这得了，这眼睛又磨得慌，哎呀，那这难受呢。太痛苦了。 你看看。 老师，我排尿时候热。 也排尿也热， 哎，就这些。 你这不是热了啊， 哎， 你这叫火。叫五心烦热。手心、脚心、胸心嘛。 可以。 舌头是红的吧？舌苔呀、有舌 苔。红的。 是不是啊？ 对呀。 我告诉你啊，叫阴虚有热。 对。 阴虚有火。阴虚阳亢。 对呀， 这三个阴虚啊是上台阶的。阴是啥呀？知道吗？老姐姐，阴就是水，水就是物质，在人体当中它就是生命的营养物质。 对呀。 哎，那你这种物质少了就有火，再严重了就阴虚火旺，阴虚阳亢，脾气也急，说话也快。 对呀。 那脚心呢，有的人就放没地方放，没地方搁呀。 对呀。 哎，所以我要提醒你啊。 哎。 有的人呢就乱吃补药就吃出来的。 对呀。 啥叫补的东西？荤的东西，你比如说那鹿茸啊，还是灵芝啊，还是人参啊，这些你都不能吃。 哦。 越吃越重。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滋阴才能降火。 哦。 你看那吊钻，它就是滋阴的，滋滋养这种物质的，核心物质的。阴啥？阴是物质。你看那小米粥你会熬吧？ 对呀。 你就熬上面那层油，你每天来它半碗油。这食疗方面知道吗？哎，或者是玉米，你上面那层油是不是都黄的？ 对呀。 你那层黄是啥？都是那种子当中那个核心，它都是黄的。就以黄补黄，人体那鸡蛋黄是不是黄的？哎呦，所以棕黄是啥就会明白了吗？ 真是， 哎，所以你说你能不能用？哎， 他就 让你养阴，养这种人体的生命物质的。这物质一多了，你那手就不热乎了，你口舌头也不红了，而且一热一定程度人是烦躁的，睡觉也睡不踏实的。 哎呀，是啊， 对不对，老姐姐？你现在这样啊，你先记一个方吧啊。 哎，好。 你看，叫增液汤。 增液汤。 对，增加液体的一个汤，什么呢？非常简单，叫玄地冬。 玄地冬。 哎，玄是玄参，地是生地，你包括药钻当中也有生地。生地黄嘛。你要能煮呢最好煮，不能煮就泡也可以，知道吧？ 咱们煮。 哎，这个就帮助你补点水，补点阴的，补点物质的。 哎呀，太好了。 你看看，那你要拿到药钻和那个茶配合一喝，你这养阴的，但是还是专业发酵的，那比你那增液汤要好也快，因为那吸收快。 对呀。 对不对？ 最后一点我教你一个招知道吗？ 哎， 你热热热怎么才能凉下来？心静自然凉。 嗯，对 呀。对不对呢？ 对。 你要能做到了，你的手脚就能改善。怎么让你心静呢？叫旱地划船通血脉，这是我的功法。旱地划船什么意思？你坐在轮椅上，你左手往左边划，右手往右边划，两个手就像抱球一样，知道吗？ 嗯。 然后配合呼吸，双眼微闭，让练心静，心静自然凉。 嗯。 你说我这方法简单不简单？ 哎，真简单。 我告诉你，效果不简单。啊，因为这都是我总结出来的，非常简单实用的，针对一体多病的，不能站起来的都可以做。 对， 哎， 是， 哎， 我还想着得要站起来。 嘿， 因为我岁数小啊。 哎呦， 63岁。 哎呦，刚63，那你坐轮椅几年了？ 坐2年吧。原来我能走， 哎， 就是和比如说要是走时间长不能上下楼，因为家住是2楼。 哦， 我能下去。 哎呦， 完了吧再上来，完了，但是有时候走不长嘛，我就坐轮椅。 哎呀， 孩子就给我买了轮椅。 你记住，你刚刚2年坐上轮椅，我也有信心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李老师。 哎，我有信心，我希望你，我听出来你也有信心。 更有信心， 是不是？那咱们就手挽着手共同努力。 好 啊， 谢谢李老师。 还要一往无前，绝不灰心转意，知道吗？ 好好好，太谢谢李老师。 哎， 天天坐在床上听广播，听这个听那个，听别的没有那感应，就是是吧？ 哎， 我觉得可能跟你李老师，我也姓李，因为是有缘。 哎呦，500年前是一家。 啊，完了我就听。哎，我一听这个，我就跟老伴儿说，老伴儿伺候我的。哎呀，无微不至的伺候我。 你看看我呀，我就代替你老伴儿，帮助你，让你老伴儿。 哎呀，太谢谢李老师。 哎呀，跟你老伴儿减减压吧。 对呀，现在李老师，老伴儿是我的现在全职保姆。 你看看， 现在他就都没上班，就在家伺候我。 这才是你的啊，同命的相连的好老伴儿。 对呀， 在这里我也说一声，你老伴儿辛苦了。 哎呀，谢谢李老师。 好不好？ 哎呀，我要是能站起来，李老师，哎呀，我太幸福了。 好，行。 我也就是该出灾了，好像是吧？ 好的，那你得行动，管心动不行，得行动，全副武装啊，好不好？ 好， 好嘞， 谢谢李老师， 再见， 谢谢，谢谢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啊。 啊，我姓王。 哦， 我今年61岁。我就是主要我糖尿病，引起眼病呢。这眼睛就是打胰岛素啊，也不管事儿。完了，想叫我做手术呢，完我就没敢做。我听你的讲座挺好，完我就 你糖尿病，你想做眼睛手术，你那血糖不达标是做不了的。 忽高忽低呀，那个控股早晨有时8点几，有时要那啥控制不好就10点几。 你看看，你这就是忽高忽低呀。 啊，是啊。 哎呀， 完我这眼睛吧，就左眼睛已经失明了，就2014年吧，6月20号做的手术，给亚东做的。给锦州亚东。完了换经理，完了现在半年以后又失明了。我这眼睛以前受外伤，左眼睛。完我这剩一只眼睛，右眼睛我这完又不行了，也就眼底出血，完还视网膜病变呢。 你呀，我问你啊，你拿那药砖熏没熏，洗没洗啊？ 没有啊，我就刚听你的那啥，我以前我没注意啊。你 多少年了这糖尿病啊？ 糖尿病我2003年发现，是2000年那年就有，但是我没注意，反正那时候我就咳呀， 寂寞好吃雪糕、 哎、嗯，你现在哦瘦吗现在、 啊、我就有这个前兆，但是我没注意、嗯、我寻思我能得糖尿病了， 嗯， 我就，但是我可胖了，体重都差到150斤， 嗯 嗯 嗯， 那人也年轻啊，才那是才多大岁数， 嗯， 才40多岁啊， 嗯， 有时候完了肾也不大好，完我还有蛋白尿， 嗯，好，我告诉你啊， 啊， 并发症啊，发展没发展，记我一句话，啊， 嗯， 消瘦稀便蛋白尿， 蛋白尿，我化验呢，我、啊、那个检查身体检查出来的， 这就说明你的并发症正在发展。 啊、 开脾胃补精元，就这六个字。开脾胃是啥意思？就是让你吃饭，第一，那得消化、啊、得吸收啊，啊， 是 消化吸收，你大便不能吸着光汤啊，然后要不就拉不出来，要不就是稀里哗啦，是不是？ 真的是，我有时候可不， 对呀、 啊，胃肠混乱， 纵横一足，脾胃就开，脾胃一开，大便就成型，然后呢，吃饭有胃口，有胃口了，大便成型之后。补精元啊，补精元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健康的一种状态，眼睛也亮了，头发也黑了。所以第一步开脾胃，你那糖尿病不就病在脾吗？中医讲啊， 是， 哎，所以第一步开脾胃，能吃能喝，大便成型，哎，然后补精元，精元一足了，你那血糖自然就稳了，然后你那胰岛素也自然它就给，因为胰岛素你现在不是不能生产，生产不足，知道吧？为啥有高估？ 李老师，你说我胰岛素打多少啊？ 哎， 早晨打24，晚上打22，我现在你这血糖总控制不好，我又加量了。以前是早晨打22，晚上打20，就是我早晨打24，晚上打22，完我还早晨吃一粒2两双啊，晚上吃一粒2两双啊呢。 嗯， 完我最近给这血糖控制住，那也不理想。 你记住啊， 我就听你讲座了，挺好。完我，完我就，嗯， 一。打多少胰岛素和吃多少药一定是听自己的，不能听别人的啊！ 啊， 为什么？你知道你以前用了多少单位，你达到什么效果，达到什么指标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突然加量突然减量的 啊。 这是一，第二呢，第二就是不是单一靠药物来控制血糖，控用药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。第二呢，你是不是告诉你要少吃多餐呢？ 是， 吃饭不能急呀、对不对？哎，听我的、要4-5顿饭，6-7-8分饱。 啊， 常人吃两顿的，有的老爷吃两顿，你不行，你必须吃到4顿、5顿或者6顿，知道吧？啥意思？不是让你天天做6顿饭，是3餐当中得加餐。 啊， 哎，每一餐加，每2餐加一次，是不是就6顿啦？ 是， 你吃的少，血糖能升得高吗？你要 吃， 哎，你哎，对喽、你看你这多聪明啊！有事儿没事去熏眼睛，我不说了吗？你那眼睛早一点润，眼干眼涩的，用那热气腾腾的那药浴一熏，那眼睛眼病就好一半，知道吧？ 啊， 哎，什么药啊？记住，啊，哎， 你说 我讲过那野菊花，是吧？ 野菊花，我记着点的。 对。还有那草决明，啊， 野菊花， 对， 草决明啊， 对，针对糖尿病的，我再接给你加一味，啊，那生甘草，啊， 生甘草， 对喽、 啊， 哎，每样时刻，就是不是喝的啊，是泡在碗里去熏眼睛的，一闭一睁，一睁一闭，一睁一闭就熏，把眼睛放在那个杯子口， 啊，对喽、 啊， 哎，每样时刻就是不是喝的啊。是泡在碗里去熏眼睛的、一闭一睁，一睁一闭、一睁一闭就熏，把眼睛放在那个杯子口啊。 啊，十克。 对，每样十克啊。 每样十克。 对、 啊。 最后找到李老师，是不是应该放心了？ 放心了。 好。 给我一个定心丸。 好。哎、 啊， 然后呢，把这方法做上3天以后啊，问一问，注意听节目 啊。 行，我听你节目。 好嘞，再见，再见啊！ 我谢谢你啊！ 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 哎， 再见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